从在亚鲁藏布江把我的心洗清，在雪山之巅把我的魂唤醒。当年郑钧的这一首《回到拉萨》，不知道唤起了多少人去拉萨旅行朝拜，亦或是从此在那里定居。而我想这其中就应该有赵雷吧。当年赵雷真的是听完这首歌曲之后就去了川藏高原。在大兵后来所写的拉萨回忆录里面，雷子他自己、二兵子还有尼可四个人在拉萨过了一段极像神仙的日子。不过这个神仙不是吃喝不愁的神仙，相反是过着那种有酒没有肉只有方便面的日子。他们在那边开了一个酒吧，叫做福佑吧，是英文的 Feel Bar 的音译，按照英文翻译过来的意思应该叫为你吧。可以说他们的日子过的是有一天没一天，经常是没有钱给店里的客人买酒，只能从旁边的小店去赊账，先借上一箱两箱，然后店里的客人结完账之后再还给旁边那个店老板。不过赵雷他们的日子过得倒也算是清爽，每天在院子里晒太阳，拎一把吉他就在街边就可以弹起来唱起来。说赵雷那个时候是拉萨的街头明星，只要一开唱，周围的拉萨的姑娘就会一下子围了过来，每个人的高原红脸蛋上都会挂上一道羞红。好玩的是赵雷当时很固执，只唱自己想唱的歌，谁点都不管用。我想这可能就是年轻或者说对音乐的这种执着才可以造就他在日后写出那么多打动人心的歌吧。用赵雷自己歌里的歌词说，我们的时光是无忧的时光，精彩的年月不会被什么改写。想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赵雷的这首《浮游》。 嘿呀呀呀嘿，我是不是醉了？嘿嘿呀呀嘿，我是不是很迷惑？失去的总比得到的多，我知道这一切都安排好了。命运给了我一块糖，又给了我一个巴掌。命运说我让你往东，你该朝南走，那就是与我抗衡。我像只发疯的虫子，我是颗刚发芽的种子。麻烦你告诉我希望在哪里，告诉我接下来捉弄我的游戏。麻烦你告诉我我将去何地，我怎么才能飞出你的手心里。

赵雷所演唱的理想。说到理想，我想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理想，只是我们在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有的人觉得现在过得也比较安稳自在，所以就停了下来。其实早在西藏开那个浮游吧的时候，赵雷的日子过得也算是自在，虽然辛苦一点，但是即便那样自在那样的舒适，赵雷还是没有停止过自己最初的那个理想，对，就是对音乐的这份坚持。2012年，赵雷和耗子、小猛、冠奇、旭东五个年轻的音乐人做了一次十个轮子上的民谣之路的全国巡演。五个大男人骑着摩托车从成都出发，一路向东，然后到了深圳，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把摩托车的车轮滚遍了15座城市。他们哇哈的一声，伴着发动机的轰鸣声，响彻了重庆的悬崖峭壁，也响彻了武汉的宽敞高桥，响彻了这几千公里的山路河道。大晚上，这几个年轻人不想住旅馆，五辆摩托车就停在路边，顺便还玩了一把灯光表演。1、2、3、4、5，五辆车发出无数光柱，打向周边的山壁上。1、2、3、4、5，五辆车同时熄火灭灯，周围又都变成了漆黑一片，只剩下大山里惊叫的飞鸟和几个大男人孩子一样的大笑。这段路之后，赵雷写了《我们的时光》，就像歌词里那样，他们头顶着太阳，燃烧了青春的时光。 潮湿的味道，翻过了青山，你说你看头顶斗笠的人们，海风拂过椰树，吹散一路的风尘。这里就像与闹市隔绝的又一个世界，让我们疲倦的身体在这里长久的停歇。是我们的时光，大海的波浪翻滚着我们的向往，山谷里何时会再传来我们的歌声，那一些欢笑已过去，那些往昔会铭记。我们的时光是无忧的时光，精彩的年月不会被什么改写，放纵的小雨时常回荡在我们耳旁，那些路上的脚印难免不会被掩藏。

口画上一个月亮。 这是来自于赵雷所演唱的《画》，我每一次听这首歌都会想起小时候看过的一个动画片，叫做《神笔马良》。我甚至幻想过自己也可以拥有那样的一支神奇的笔画，什么就可以立马出来什么，甚至有的时候还跟父母闹说一定要买那支笔。我记得我妈妈小时候曾经跟我说，你画又画不过神笔马良，画得不像自然就不会活过来。后来慢慢的长大了，也就慢慢的把那支笔给忘记了。而今天坐在这里，我又想起了那段过往，真的是无限美好的童年的记忆。不过这个时间我倒想把这样的思绪拉回来跟你说，有段时间极火的音乐选秀栏目叫做中国好歌曲，赵雷就是唱这首歌在这档节目当中火起来的。我记得当时周华健在听赵雷唱这首歌的时候是低着头捂着脸，他唱完之后他问赵雷说，你的这首歌词写得非常好，姑娘也没有，四季的粮食也没有，只有那支笔，你在现实生活当中真的是那么一无所有吗？赵雷当时回答说，其实是自从我选择做音乐以来，我就没有想过我要做一个富有的人，我就是想每天开开心心的做自己喜欢的音乐。直到今天，赵雷虽然已经是很红了，但是你还是可以从他的歌词里面，从他平时接受采访的时候那个字里行间表达的一些这种蛛丝马迹里感受到，他真的不会受到任何物质的束缚，他还是那个爱唱歌的孩子，过着他想要的生活。但是被他作品触动的我们真的是有一种心甘情愿为他的这种自由自在的创作给买单。于是在喜欢他的这个音乐论坛里面流行这样的一句话，赵雷不红天理难容。说实话不能往下说了，如果再往下说都感觉把自己包装的有一点没有理性的那种粉丝了状况。好，冷静一下，我们来听他唱的这首《静下来》。 我想应该静下来想一些话，我想应该静下来走一段路，我想应该静下来看一本书，我只想静下来做这些事。我想应该静下来睡一个觉，我想应该静下来想一个人，我想静下来忘掉那些事情，我只想静下来去反省自己。当一切都开始静下来的时候，静得可以让我听到平和安详的心跳，静得像云，静得像空气，静静的我开始渐渐地适应。我想应该静下来睡一个觉，我想应该静下来想一个人，我想静下来忘掉那些事情，我只想静下来去反省自己。当一切开始静下来的时候，静得可以让我听到平和安详的心跳，静得像云，静得像空气，静静的我开始

街头走一走，呜哦呜哦，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呜哦呜哦，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你会挽着我的衣袖，我会把手揣进裤兜， 这首成都刚刚火起来的时候，我身边真的有人就请了假去了成都旅行，然后他在那里给我寄了一张明信片，他在明信片上写道说，来到这个城市才知道什么叫做悠闲，什么才是美食的天堂，当然前提是我那个朋友很喜欢吃麻辣的食物。我第一次去成都下飞机的时候刚好赶着吃晚饭的时间，所以成都给我的印象就是整个城市里飘着都是火锅味，所以我到那个城市也有一种不想离开的这种感觉，只是连续吃了两天的火锅之后浑身冒痘痘。的确，你还没有完全适应那里的气候的时候，天天吃火锅身体扛不住是真的。但是我倒是建议各位，就是有空可以去那里玩玩，那里的山水，那里的吃喝，那里的风土人情真的很棒。好，我们把话题切回来，我们再说赵雷。2017年赵雷参加了我是歌手，赛前大家都以为他是一名标准的陪跑选手，直到这一首成都让这个长在北京的男孩把自由唱到了每一个人的心坎里。成名之后的赵雷在接受一次采访的时候被问到说，你现在已经很有钱了，有没有考虑过换一种生活方式？当时赵雷的回答是，我这个人性格就是这样，我不太在乎钱，我可以买很好的车，也可以用很好的设备，但是我觉得那样没有意义。比如我们行驶到那样的一个小酒馆或者小旅馆，大家凑一凑钱也就几百块钱，只能住那样的地方，那就住下呗。我觉得那种感觉特别像侠客，特别好。如果好吃好喝的伺候我们，把我们弄得一点磨难都没有的话，那又有什么意义呢？想要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赵雷的这首《少年情诗》。 又回到春末的五月，凌晨的集市人不多，小孩在门前唱着歌，阳光它照暖了西河，柳絮乘着大风吹，树荫下的人想睡，沉默的人从此刻开始快乐起来，脱掉寒冬的傀儡。我忧郁的白衬衫，青春口袋里面的第一支香烟，情窦初开的我，从不敢和你说。有辆进城的公车，还没有咖啡馆和奢侈品商店，晴朗蓝天下昂头的笑脸还很简单。 敲响了日落， 钟声敲响了日落， 柏油路越过山坡， 柏油路越过山坡， 一直通向北方的是我们想象，长大后也未曾经过。爬满青藤的房子，屋檐下的邻居在黄昏中飞驰，秋天的时候柿子树一熟，够我们吃很久。收音机靠坐在床头，贪玩的少年抱着满花束不放手，陪我入睡的是月亮的忧愁和装满幻梦的枕头，沾满口水的枕头。 所以赵连所演唱的《少年锦时》，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想到的却是前面我们听到的赵雷的那首《画》里面的一句歌词，为寂寞的夜空画一个月亮，把我画在那月亮下面歌唱。我时常在微博微信当中都可以看到很多网友给我留言说，你平时如何排解孤独寂寞。我一般回复人家说找朋友，不管是看电影、逛街或者小酌几杯都可以，当然要寻找那一些有共同爱好的朋友，比如说你喜欢健身，那就交一两个可以跟你一起去健身的人，如果你喜欢电影，那就跟你身边的那些喜欢看电影的人结成对子。以往我在南京工作的时候，我身边有两三个主持人都很喜欢看电影，不过那时候我们不去电影院，我们大部分的乐趣就是去街头巷尾的各家这种影碟店，我们去淘各种各样的一些好玩的小众的这些电影，大家一起来分享。当然现在这种状况就是全国有40多家电台在播节目，每天除了准备节目之外，大部分时间还有因为现在所在的职位你要跟踪很多商务谈判，也没有时间给你享受寂寞了。所以如果偶尔要休息下来的话，我更多的时间是在睡觉。好，如果你是喜欢赵雷的朋友，希望你通过这档节目越来越喜欢他，如果你还没怎么听过他的歌，希望你通过这档节目被赵雷给吸引。好了，今天节目最后送上的歌曲，这是来自赵雷所演唱的《躲》。在这样的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五颜六色的花丛，没有一个特别喜欢的颜色，我爱天上的云朵，当我收藏不能将它触摸，许我一个女子，若她只是件衣裳，那我就没有必要隐藏欲望。 时间。